背着鳄鱼腹部鞭策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鳄鱼这皮太厚了，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，咔嚓，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，没扎动。虽然说没扎动，这玩意儿挺疼啊。这鳄鱼脚着下巴不得劲，往下一颤，哗，没回头来，奔永金刚张豹来的。张豹一看不好，是没身就跑。蒋平脱了险了。单说樊江说，脸都吓变色了，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，求之水乘风破浪，是扑奔白云瑞。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、蒋小义正在这挡着，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，忽起忽落，就知道发生事儿了，没把几个人给吓死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一看蒋平上来了，云瑞就喊：“四伯，这厢来！”云瑞一伸手，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了，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，以备万一。哗楞，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，蒋平伸手抓住，云瑞三把两把把樊江鼠拽到岸上。再看蒋平，狗油壶也耷了了，脸也绿了，下巴也抖来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可正在这时，水一翻花，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。云瑞，那意思下句话是说，快点儿搭一把，我们已经没劲儿了。可这话刚出口，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，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，哗哗哗哗哗，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，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，水都染红了。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，是失声痛哭：“嗨，我的孩子！”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。单说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哭骂多时，问蒋平：“四伯，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？”“有啊，我亲眼目睹啊，眼看就到手了，遇上这种怪物。”“哦，既然这样，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，看我的。”“云儿呀，去吧，的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。”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。再看白云瑞，砰，一溜水线不见了，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：“哎呦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要了我的命了，云瑞，哎，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？小义、师姐，你们快下去帮帮忙！”哎哎，就这样，孝门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蒋昭、蒋小义、义侠太保刘志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。单说云瑞穿着水身依靠，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使了个千斤坠，坠到水中，睁眼睛仔细观看，